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是由沈孝昌编辑，魏然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